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大家好，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欢迎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游戏世界杯的嘉宾佳妮。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我们的世界杯进行的这个进展是越来越热烈了哈，我们这个节目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而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是告一段落了，马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开始淘汰赛的这个世界杯征程了。 对， 那我们982游戏世界杯啊，今天呢也是要开始淘汰赛的，这个我们16强战的第一天的比赛啊，已经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朋友们啊，其实都在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视频里露过脸哈，而且呢我们这个对这三位也都是足球高手啊，有这个足球评论高手，有足球游戏高手，我们先从评论高手来，这个评论专家哈，来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陆中原，现在是传媒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啊。 嗯，你已经不是传媒大学 毕业生，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对。 同时来到我们这个中原，在身旁，在中原身旁的两个人，我们之前的比赛里面都已经见过了哈。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哈，首先是王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嗯，大家好，我是王冠。我喜欢看球，喜欢踢球，也喜欢玩足球游戏。我是一名阿根廷球迷。 嗯，其实今天是，我就直接跟大家这个把话撂明白吧。 嗯， 今天我们直播间5个人都是 阿根 廷 球 迷。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直播间了哈。 嗯， 我们最后一位啊，我们的也是这个游戏大神哈，我们的杨家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家伟。 嗯，非常言简意赅哈。 对。 我们今天呢，这个要进行淘汰赛的第一轮对决了哈。 嗯。 但是呢，我们在开始游戏之前啊，还是先说说现实世界足球的事儿哈。 嗯。 当然了，我们这个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哈。 对。 如果说您这个有 WiFi 的话，或者说这个网络状况特别好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啊， 对， 这个 关爱青年计划 啊，然后点击左下角里的这个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982游戏世界杯的这个视频直播或者回放啊。 嗯， 而且呢在优酷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游戏的对战画面，欢迎随时啊用各个方式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嗯 嗯，如果说您不方便看直播哈，现在没 WiFi 哈，刚刚这个月底啊，要月底了，这个有点前景哈。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AM 听到我们的音频， 对，是的 FM928 啊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能收听到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FM98.2 和 AM927。 是的啊，我们这个也是稍稍的来这个说两句吧，说两句这个小组赛已经结束了啊，这是昨天是 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吗？ 对，已经进行了2周的这个每天熬夜看球的这个生活，昨天突然闲下来了。 还有点不习惯。 是佳妮，我先问一下，因为这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第一次跟佳妮搭档哈。 对。 你在这个小组赛的过程中看世界杯了吗？ 我看了。 怎么样呢？ 别说了，那天德国跟韩国踢的我都要吐血了。 其实你是一个德国阿根廷双料球迷，是这样吗？ 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支持阿根廷的，而且我是就是其实阿根廷跟德国在前两届一直都是一个对立关系，我都是站在阿根廷这一边的。没想到那么不争气，结果今年吧，我看到德国他被韩国踢出去，我心里面还有点不甘。 就是感觉去年阿根廷就是把阿根廷挑落于马下的人，今年 菜的不行，对，今年竟然这么菜， 对， 是，这是你小组赛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对，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中原呢？中原对于小组赛来说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德国出局还是一个相对来讲让人确实颇感意外的事儿，有点像2014年的西班牙。其实作为一个西班牙球迷啊，在这儿呢，我觉得德国出局了其实不可怕，就是4年之后再来嘛。然后就是对于小组赛吧，其实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确实是感觉激烈程度要比之前的世界杯都强。就其实我前两天看了一个70年的，就是这个片子，关于世界杯的这个，相当于是官方纪录片吧。 嗯、你说的是70年世界杯还是70年剪出来的片子？ 嗯， 是现在 应该是70年世界杯 啊， 嗯，应该我记得是墨西哥世界杯吧。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当时是这样，就他们的这个防守强度和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了。就你看，其实你看这个从小组赛，尤其是小组赛，因为小组赛是这样，就我觉得他们每一支球队一到世界杯的舞台上初亮相啊，他们的这个状态会从一个相对比较亢奋比较紧张的状态，就包括你看不管是梅西、内马尔、 C 罗啊，尤其是内马尔，就拿内马尔来说吧，其实他在小组赛前两场你感觉他是非常紧张的，就感觉整个人都是绷着的， 压力很大， 对，但是 突然赛后哭嘛， 对对对对，就这个哭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不是内马尔球迷，但我觉得真的很可以理解， 感受到了。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小组赛就是感觉是真的是非常激烈了，然后到淘汰赛我感觉会更激烈啊，就是这样一个整个的程度吧。 对啊， 说起小组赛的激烈，不得不提阿根廷的那一场了。 其实你要真说激烈的话哈，我觉得阿根廷1-1那一场也算不得激烈，那一场有点尴尬啊。 非常尴尬。 3-0那一场呢，也算不上激烈，那一场有点滑稽。2-1那一场呢，也算不上激烈，那一场全靠运气，全靠罗球王。我们这个小组赛当中啊，也出现了很多这个冷门哈。我觉得今年就像中原说的，就是说，最大的一个特点，这届世界杯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就是小组赛非常冷，出现了好多强队被挑落马下和被掀翻啊，或者说阴沟里翻船，或者说被这个弱一点的球队逼平，这跟中原刚才说的现在更注重防守肯定有关系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互动，可以到优酷啊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互动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对于世界杯16强你最看好哪支球队，同时你心中的黑马球队又是哪支，看看还有没有球队能在16强里面创造冷门。那我们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 是我们也是请这个王冠来给讲一讲吧。你觉得哈？你觉得在小组赛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最深的地方？或者说在未来的16强里面，你看好有没有黑马能够杀出来？你可以离话筒近一点，现在这个话筒有点远哈。 我觉得吧，黑马，这个问题，像上次是上届世界杯的哥斯达黎加，这次。普遍看来大家都觉得他这一次能冲出小组赛，但是其实还是最后出局了。他其实在大家心中他是个伪强队，其实他并不是实力并不是很厉害，他只是皇马的门将来高阶抵挡，来阻碍了很多进攻。 对，你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就是足球里面有一个说法，是一个好的门将顶半支强队啊，那这样的话哥斯达黎加应该是半支强队。继续。 我就看，就像冷门迭出前，在第二天的比赛前面，好像前六名最看好的前六名球队，前有5个球队都被逼平或者说是爆冷，然后只有个别球队能够保持自己的强势，所以说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到现在来说，我并不看好阿根廷，我觉得阿根廷的打法是有问题的，是 策略有些问题。 我觉得应该打防守反击。而这些球队里边，我比较看好英格兰或者比利时，他们的 英格兰比利时 进攻点或者说各种的场面上的快乐足球，是比较开心的， 非常快。 这个有时候 快乐 就夺冠了，也有可能哈。这是看好英格兰和比利时。杨家伟呢？你觉得16强里面或者说小组赛里面有什么想说的？ 小组赛的话，还是第一场，俄罗斯对沙特，感觉沙特非常给我面子， 哎， 让我这个5-0梦想成真， 大比分， 大比分。 小组赛感觉这届小组赛总共就是强队不强，弱队不弱，比较平均。包括 VAR 的介入，感觉小组赛点球是比往届都要多很多。十六强的话，并没有什么更看好的球队，但我觉得从实际上来，从实力上来说的话，法国队还是今年的夺冠热门。毕竟法国队这一届年轻球员很多，格里兹曼也是当打之年，然后姆巴佩的崛起和奥斯曼登贝莱的就站稳脚跟，加上吉鲁的这个传统的中锋，前锋是非常的豪华。如果今晚对阵阿根廷，我感觉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阿根廷反而是一场苦战。 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某位指导说的哈，这个阵容很好，有支点，有突破，有调度，有防守。其实在阿根廷打尼日利亚之前，好像也有人这么评价了阿根廷的阵容，但是我们能发现，虽然说我说了就是五个阿根廷球迷，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说阿根廷能赢的，全都在这瑟瑟发抖， 瑟瑟发抖， 在直播间里面瑟瑟发抖。 我们要不要预测一下比分呢？ 对，就是说完十六强的这个，就是我们先说说吧，就是在十六强里面，中原觉得啊，这个哪一支球队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啊？ 惊喜啊？ 是， 说实话， 就比如说法国1-0阿根廷，我觉得这不算惊喜 啊，对啊， 这不算惊喜， 就是这是一个惊吓对阿根廷球迷的啊。其实我觉得有惊喜的话，我。个人啊，我比较看好的一支球队，虽然我还是要说一句，作为一个西班牙球迷，但是我觉得巴西是一个可能会让人有惊喜的球队，就是他的球员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就蒂特这个人，就感觉他是一个很贼的教练，但是呢，他又显得很淡定，而且你看他又被埃德森莫莱斯一推，然后在庆祝的时候把腿给拉伤了，就是整个巴西队他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好， 而对，而且他在小组赛当中，你看他是一步一个脚印，真的在一点点把状态打出来。然后到第三场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巴西的这个球员的心态已经进入到了大赛心态。这个大赛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其实对，其实我还是要说一句，作为一个西班牙球迷，为什么我觉得西班牙不行？就这个这一届世界杯的西班牙，确实在整个后防线上，你看无论是打伊朗还是打摩洛哥都不稳。就是三场比赛丢五个球，这简直不是一支强队能够做出来的事儿。 对， 所以说就是在所有球队里边啊，说实话，我觉得巴西是一支让我觉得特别看好的球队。另外一个就是就刚才说到的英格兰啊，比利时我都觉得一般，比利时太快乐了，英格兰还能凯恩不那么快乐，所以说我觉得英格兰也许会创造奇迹。因为之前有一个魔咒嘛，说这是1966年之后。英格兰在世界杯上第一次走得比德国远，而在1966年那一届是英格兰 夺 冠。对， 所以说看来对英格兰 玄学 还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个游戏的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哈，佳妮最后来给我们预测一下。 我来猜测，我其实我作为一个阿根廷球迷，我还是很爱阿根廷的。我预测平局好吗？1-1好不好？ 但是淘汰赛啊，你90分钟1-1还要踢加时赛， 对，还要踢加时赛。 你觉得谁会最终胜出呢？ 我还是坚定的支持阿根廷。 可以，我还是喜欢阿根廷。我还是支持阿根廷啊。好，那我们也是马上要进入到游戏环节当中了，我们也来看一个就是我们热场的一个视频小组赛欢乐合集送给大家。 皮克福的真的是已经是舒展到了极限，而且他的手指也轻轻地触到了皮球，但是这球只能说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刚才也是看了这个小组赛欢乐合集啊，真的是这个 很欢乐、 啊，对，看我 快乐足球， 我看了好几遍，真的是每一次都想看哈、啊。 嗯， 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左边的这个嘉宾席已经完全空了哈、啊 嗯， 我们的这个 嘉宾已经坐到对战区了。 对，中原和嘉伟还有国安都已经坐到了对战区啊。那么国安和嘉伟啊，王国安和杨家伟将会进行第一轮的这个较量，中原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点评和解说哈。杨家伟第一轮是 代表阿根廷， 应该是杨家伟第一轮代表的是法国， 是法国、 啊、对、 哦、 王国安应该用的是阿根廷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切到这个比赛画面了，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开球了哈。我们没带哨子，我们只能拿这个开球这两个字儿来告诉你们可以开始了。应该是没有看错，我们也能在这个直播的视频当中看到三个人的这个形象啊，出现在我们的游戏当中。 嗯， 中原，你觉得这场比赛你有没有对游戏的胜负有一个预测？ 这个要从手柄实力来说了，就是谁的键盘厉害一点。但我觉得其实从阵容上来看，还是确实啊，法国的主力阵容还是比阿根廷的主力阵容要强一些的。 嗯， 今天你看其实整个法国队他这边球员的身价确实是不愧于世界杯第一身价，10.8亿欧元的整个一个球员阵容的厚度，在场上基本上你看每一个人都感觉很眼熟。但是阿根廷呢，你这边一看什么就帕文就不说了，什么塔利亚菲科呀，包括佩雷斯啊，包括这个门将，今天上的门将是阿玛尼，就是这些人你可能就都不认识。然后对、 嗯、 就他可能远离我们这种主流联赛的视野，所以说可能法国这边可能还是大家比较 强一些， 对，感觉可能就强一点。 嗯， 对，专员可以把话筒离得再近点哈、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说、 嗯、 这个声音有点小 啊，这 哎呦， 这就是 低音炮开始了。 对，这就是来自于阿根廷球迷不愿意说话的一面。 喂，姆巴佩吧，这是 欲言又止。 这一下， 中原的态度表现了他对于阿根廷的惋惜。 其实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趁着空闲，我跟杨家伟就用阿根廷，我用阿根廷，他用法国， 嗯，对战了一场。 对，他现在这个对于法国这几个球员这个花式动作，我觉得应该是掌握了更熟练了。 都是通过你练出来的，是吧？ 尴尬。 就是阿根廷来就是当陪练了，是吧？ 太惨了。但是我觉得王冠啊，这个我就觉得应该是有戏的，因为我的这个FIFA水平确实还是不能太拿得出手的哈。 嗯， 我们这个就是就像我觉得今天的我们这两位嘉宾特别像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这两支球队啊，因为人们总说这个、 嗯、 16强的时候，16进8的时候就让法国跟阿根廷碰上，这个真的太残忍了。 对，非常残忍。 就是、两支非常优秀的球队，就是 这个铲断， 感觉踢得有点像半决赛，这个精彩程度。 嗯、 哎呦，这是坎特吗？ 哎，一张黄牌。 嗯，吃到了一张黄牌哈。 真的 是。 黄牌。日本和 对，是的，日本这个依靠红黄牌这个数量少而晋级啊，也是世界杯的一个 头一次 历史了哈。 嗯， 就是据我所知，咱们今天这两位操作者，这个参赛的选手啊， 嗯、 这个杨家伟和王冠，他们在线下的水平都是非常强的。我甚至无法告诉你他们到底，从我的判断，我实打实的跟你说，我不知道他们谁更强。 这是强强联盟，强强 对 战，对， 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基本都属于没有对手的情况啊。 哇， 所以说这个也 华山论剑。 所以说真的就是就像今天晚上这个两支强队一样，今天也是我们很早的在16进8的时候就两个这个16强的选手就遇上了哈。 对， 所以说无论是游戏当中还是现实比赛当中，都是这个非常强的强强对话。 对，所以今天还是 这就相当于德尚和三宝利的对决。哎，其实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德尚应该是目前啊，在今天晚上比赛过后就成为了执教法国国家队场次最多的主教练，他是超越了多梅内克，应该是。所以说今天晚上要看看，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胜利，还是说这10.8亿欧元被打漏了，这也要看一看。其实足球为什么好看，不是说谁身价高谁就能赢，对吧？ 嗯， 还是 哎， 这一次 你看是 很成功，哎呦， 哎呦，差一点。 迪玛利亚，为什么迪玛利亚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在 整个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啊，兰奇尼受伤其实对阿根廷影响真的非常大，就他跟梅西可以说是前场好伙伴， 是， 包括其实你像迪巴拉都没有兰奇尼那种感觉， 是，这个确实是中场能突破能做球，这个比较全面的中场哈、啊， 是， 就巴内加应该是人。都不能说他是低配的，不是低配的兰奇尼啊，是底配兰奇尼。 嗯，半场结束，我们这个游戏的比分还是0-0。 对， 是， 真是强强对战啊， 比较焦灼哈。 对， 我们这加尼已经说了哈，他希望90分钟是1-1，我们这个国安和加伟谁先把这个自己的这份一给做一下呢？ 这是给我一个面子。 神预言。 对，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嘉伟也聊了一会儿，就是关于这个法国和阿根廷。嘉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就还是有一些看好阿根廷的，因为阿根廷有梅西，而法国恰恰好是缺梅西这样的一个核心。 是这个格列兹曼、博格巴、姆巴佩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其实都是巨星哈、啊 嗯， 都是巨星，但是有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 把他们拧成一股绳？ 是法国队里面就缺这个人。 对， 两个这个参赛者现在在交流啊。中原，你要是挥洒可以挥洒开的话，您可以采访一下。这是你第一次和这个主教练 哦， 可以真正实际对话。 哦、这个我怕，我主要是怕这个。一边 他 们一边玩，我一边在场边打扰他们， 这个就 另一位选手会因此得利， 这个就是展现你球迷时刻的这个球迷身份的时刻了呀、嗯、看看你是法国队的支持者还是阿根廷的支持者， 是谁用的法国，把手柄摔了先。可以这样吗？就我记得以前经常说给我一个手柄我能拯救中国队。但实际上现在来看，给一个手柄可能也不见得能拯救。 嗯， 我也有前场的传递， 嗯，好球， 是反越位。 说起来，阿根廷现在有一名球员是效力于河北华夏幸福， 是 马斯 切拉诺， 切拉诺， 对， 他上一场小组赛好像也挂惨了， 是，这个拼得很凶啊， 嗯，不知道他这一次， 哎、好球啊，你看，你看，这个迪巴利亚。帮助阿根廷了，改写比分了。 是迪玛利亚 的，今天晚上也能这样。 天外飞仙啊！ 哎，这球打得真漂亮。 对，这边阿根廷这儿已经进球了哈。我们这个王冠已经是拿到自己的这个1-1的一了。这块杨家伟也自觉一点啊。 好希望今天晚上比分也是这样。 嗯， 期待。 哎呦！这个有点剧本的意思啊！ 我们不是踢假球。 是，吉罗庆祝方式很特别啊，站在广告牌上。 嗯。 看这球怎么回事？ 瞬间。 这一球居然没有越位哈、啊！ 哇，没有。 嗯。刚才是谁？是这边嘉宾席，这个是谁在说话？中原让他讲一下这个球是怎么回事？ 来。 就是操盘了一下， 操盘了一下， 操盘了一下， 准备收米了，大家。啊，但是这个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法国队整个在前场的配置上，其实依靠整体还是要比依靠个人能力要强。 哎呦，这次又是传控出来的机会，吉鲁，我的天，突然发力啊！法国这边在第70分钟左右的时候， 嗯，法国对阿根廷2-1。 刚才是吉鲁吗？ 是，刚才也是吉鲁。 哇， 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拯救法国队的竟然是 吉鲁 那个男人。这边，我觉得阿根廷今天晚上很有可能真的遇到这样的局面。 那这个杨家伟，你觉得吉鲁今天晚上能这么头顶脚踢进两个球吗？你觉得现在这个法国队会让他首发，或者说以他为这个最后的攻城锤战术核心吗？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会让吉鲁首发的，因为我觉得法国队现在前场缺少一个像吉鲁这样的轴吧，叫 轴， 要以吉鲁为点，然后扩散到其他位置，然后来进行反击。 是， 我还以为家伟会说看缘分。 你别看嘉伟这个喜欢阿根廷，但我觉得他对这个法国了解也是非常多的， 知己知彼。 嗯， 今年法国也算是夺冠热门吧？ 是， 阵容很 看看这一次变弱，梅西、啊、 果然阿根廷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 这个一比一已经是梅西了。 哎呦 这一比一已经没戏了，看看平局能不能猜对。 天哪， 这个场面不禁让人想起来罗霍要前插了。 是啊，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比这个时候还要早一点， 差不多了。 日本队战术， 大家说的罗总裁应该说的就是罗霍吧。 我心目中的那个球王，他曾经身披曼联球衣。 哎呀， 哎呦我的天， 这门将是阿尔玛尼。 是 阿尔玛尼在这小组赛表现也非常出色。 是，哎，这次脚跟传球可能非常的关键啊，看看传控能不能打起来，就差这么一点。 哎， 有点要让的意思哈，这让球计划没有得逞。我们这个比赛也结束了哈，我们请两位球员，这个我们请这个嘉宾和球员们先回到我们的话筒前哈。最后的这个比分是一个2-1， 法 国 队 这边是算是逆转取胜， 对， 非常的精彩， 梅开二度。 是，我觉得就是在刚才的比赛当中，我是没有想到最后会有逆转的这个结果的哈。 嗯， 我们先来请这个胜者说两句吧。这个嘉伟，你觉得怎么赢的这球？ 就稀里糊涂的记录就梅开二度了，很意外，很意外。我本想 这两个球 缘分到了， 这两个球哪个是你随便搓了一下键盘进去的，还是哪个是你这么设计一个战术打进去？ 第一个就是随便搓了一下就进去了。 第二个是传出来的，是吧？ 第二个其实也是比较幸运， 比较幸运， 也是搓出来的，搓出来的。 对，其实这两个进球确实，尤其说实话，真的是第一个大家都没想到哈。阿尔玛尼这个出击碰到吉鲁的脑袋上了。国安觉得呢？这场比赛发挥出自己的实力了吗？ 应该说进攻发挥出来了，防守的话有点紧张了。刚刚那个如果是前锋直接面对后卫的话，没有中场的拦截的话，我用两个中后卫，如果用一个出击的话，这样就很危险，然后身后就会被打空。所以说还是要加强中场后腰的拦截作用。 确实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因为我知道国安啊一直是践行他的这个传控理念的足球。其实在打游戏的时候，人们经常说怎么算是好玩的好，能赢算玩的好，但是 不输也算， 对，有时候就要有一种坚持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己坚持的方式把游戏赢下来，这样的话我觉得才算真的好哈。中原简单说两句嘛，你觉得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一些？ 这不是刚才说的吗？谁赢谁厉害，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么看吧。第一个，确实就像咱们之前一直说的，阿根廷和法国整个在实力上，我觉得还是有差距，尤其是后防。其实这车真不是说你操作好了就能。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怪国安，是怪阿根廷。 对，有的时候这个法国对阿根廷就属于降维打击啊，真的是，就是你看你的吉鲁过来打罗霍，这些 真的是有点困难了哈。所以说第一轮也是有点遗憾，但是接下来我们两位选手会互换球队啊，我们稍稍进一段广告，下一轮会更加精彩。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 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青春联盟之酒吧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昂。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佳妮。 我们这个酒吧游戏世界杯是市团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哈，这也是在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对的， 我们在上一轮已经进行了一场比赛哈，比赛结果是2-1啊，法国是这个战 胜 了，对，逆转战胜阿根廷哈。那现在在第二轮的我们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选手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在第二轮双方要互换球队哈，杨家伟这次是操作了阿根廷，王国安这次拿到了法国。 对的， 不管怎么说，法国在数据实力上还是要稍胜阿根廷一筹的，一定要把握住哈。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已经来到比赛画面了，我们可以开球了。同时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哈。如果说这个可以想收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这个 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没错，我们的官方账号啊，可以在这个，而且可以在优酷视频的这个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 对的，如果不方便看视频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到 FM98.2 和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音频讯息了。 是的。来，中原，经过上一次的这个解析哈，你觉得这场比赛有没有机会还是法国赢，但是人换了？ 有可能，但是这场比赛啊，阿奎罗出现了，就是在整个阿根廷的阵容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是， 其实我觉得可以看看阿根廷在有这种阵容变化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没有什么表现。这是嘉伟说， 这就是哀鸿遍野，完全不开了。 嘉伟要鼓足信心啊，你毕竟是现在操作阿根廷啊。 对，而且关键是嘉伟是赢了球的人，这个就有点像学霸说没考好没考好。 但嘉伟刚刚也说他自己可能是运气使然，而且法国队实力确实很强今年。 我觉得这个就应该问一问，就从阿根廷切换到法国手感上有什么变化？ 跑得快。这直塞球，这尤其是包括后卫回追哈，没有那么尴尬了哈。嘉伟觉得呢？嘉伟现在从法国用到了阿根廷，有没有什么感觉？ 可能跟德国主帅勒夫的心情一样，慌的一批。 勒夫，想想就想起了德国对韩国的那场球。 是，当然了，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出现这个“我是德善，我现在慌的一批”这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梗。我们可以现在看到控球， 其实整个在场上我感觉阿根廷可能最不占优势的还真的不是这条后防线，有可能真的是中场。对，因为法国队我觉得他最强大的地方在于他中场这些人啊，无论是防守进攻调度控球都可以 啊。 你看他坎特、博格巴 全能型， 对对对，非常全能整个人。 哦，登贝莱， 这阿根廷的这个， 这登贝莱受到裁判警告了，刚才把这个阿尔马尼给铲了， 门将铲。 而且不知道登贝莱踢梅西是什么感觉？ 给大佬递烟。 这两位这个操作者还开始。 哎呀！ 哎呦，门柱啊，很明显，在补射吗？ 哇，这真是啊，个人秀啊！ 又一张黄牌。 滴滴， 刚刚看到两位强者惺惺相惜啊！刚刚是国安队嘉伟说别紧张吗？ 总感觉开启了嘲讽。 中原看到了另一面。 其实战局还是很焦灼， 以至于现在两位主教练已经没有心情说话。这个场面真的有点像阿根廷踢克罗地亚，虽然现在比分还是 0-0， 对， 比分还是0-0的这个状态。刚刚的这个球都是基本上都是在下半场的时候进的， 是， 尤其是这个梅开二度。 对，现在看这次，哎呦，阿尔马尼出击很迅速，而且这球、前面这是吉鲁嘛，跑了有点慢。 还是在中场在纠葛， 就是在今天游戏里面看到的这种传球的成功率，我感觉在这届世界杯上目前阿根廷还没有做到过。 哎呦，这一次罗里斯表现非常稳健啊！阿根廷现在我看了几场的感觉啊，就是防守上基本全是大飞铲，你看到的每一次他们的断球全部都是飞铲。这次我们感觉也能在游戏里面体现出来。 好，现在进入下半场，下半场会有亮点吗？哪怕一直保持0-0 都慌， 慌的流鼻涕。 整个 加磊这个操作了阿根廷之后一直处于一种慌乱状态。 哎， 角球， 我以为要角旗去护球。过得漂亮。 说起来，这阿根廷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还是获得了亚军， 是 遇到他老对手德国。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世界杯的时候就是在8年前，阿根廷跟德国应该是1/4吧，1/4 的 时候 4-0惨败。 对，当时我支持阿根廷，我第一次支持阿根廷，所以现在我都不敢说我支持阿根廷，我怕我自己成为毒奶。 看法国这边能不能传起来啊。 嗯，这次可以说德国作为这个阿根廷老对手早早出局，这也是 对 一件好事情。但是 有人说巴西队刀也磨好了、锅也加好了，水也烧开了，结果发现猪跑了。就说德国嘛， 对，鸭子还没煮， 对， 鸭子没了。 是 连续内切不太成功啊，塔利亚菲科， 嗯， 直球被断了。 就感觉现在在场面上法国队像是在打反击了。如果今天晚上的比赛真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 哇 这个球很悬啊。 对， 嗯， 从这个游戏镜头的角度来看感觉要进。 现在还是感觉都没有离开，就没有怎么离开过中场。 是 缠斗啊。 嗯， 这个就是上一场改变局面的那个人。这一场你觉得阿根廷的那个男人是谁？ 阿奎罗，阿奎罗啊，卢古舍吗？ 哎，完了 完了，凉了。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视频直播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然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啊。 是的啊，而且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16强啊都是在小组赛阶段，也就是6月15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哈、一场一场选出来的优胜者。那么这个16强的选手们也是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将会进行啊，每天都会有2位选手来到直播间来进行3局2胜的这样的对战。 嗯，哎，说起来这个小组赛的时候阿根廷的这个状况跟法国的状况相比就是差很多，其实 法国到最后 法国是没有输。 对，法国到最后我没在怕的，我不用赢的，我不用赢 快乐足球， 是我也是这个小组第一。 嗯， 但是阿根廷这边真的是 阿根廷算是背水一战， 对，绝 处逢生，在最后一场，对， 应该是个角球啊。 嗯， 有球， 一个全是强者，一个只有核心的队伍对上。 infringement that he could have blown for. And the offender's going to get a yellow card. 要绝杀了， 这就是要开始。 那有没有绝杀出现？哈， 还绷不住。嗯，罗霍马上又要上了，是吧？ 刚刚我们的胜者加伟操作法国队的时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心情。现在他慌得不行。 所以说，有时候两个这个选手啊，这个游戏选手，如果说 这一次， 哎呀，还是被断掉了， 差一点。 所以说，两个游戏选手如果说实力非常相近的话，有的时候球队数值就成了关键的一个 取胜的点。 看看格列兹曼， 好球， 这 球 越 位 了， 越 位 呢？ 越位了， 应该是越位了。 真是 两分钟，谁还有机会？ 补时， 时间走得很快啊！ 对呀、 啊，阿根廷最后一攻的机会。嗯，这个 握手言和， 对，一秒钟都没多给哈。 嗯， 那我们第二场比赛结束了，很快呢，我们这个第三场比赛也会开始啊。我们第三场比、在我们的这个第三场的比赛中呢，这个杨家伟要用乌拉圭队啊， 嗯， 然后王冠呢来 用葡萄牙， 对，是的，这也是 有 C 罗， 对， 开挂 夜里的一场比赛哈、啊。刚才我们更多的说的都是关注的更近的十点的这场， 对，明天凌晨两点钟比赛。 但其实同样的，在夜里看完阿根廷法国队以后，还有这个乌拉圭葡萄牙。 葡萄牙、 这个、 也是两支强队， 对，也是火星撞地球的一个强强对话。 对，又熬夜了。 对，其实这个光说 C 罗哈、你知不知道乌拉圭里面也有球星 苏牙？ 哎， 苏亚雷斯， 叫他苏牙，这个就看起来还是看球的。我们现在 我看了那个乌拉圭踢俄罗斯那场。 对，这个是挺可怕的。 嗯， 人们都以为俄罗斯要一路黑到底，高歌猛进，结果3-0彻底摁在地上。 哎，我一开始就没有抱这个心态，我觉得就这个时候他该输了，因为碰上了乌拉圭。 但是我觉得切尔切索夫这个主教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教练。 嗯，很厉害。 你看，就抛开他和酒吧这些恩怨情仇， 对，在那个 他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主教练，而且他你看他在最后一轮 大局意识很强， 对，已经知道自己出现了，就让更多年轻人上。其实像什么格洛文啊，然后什么， 小将 格洛文，对，很多主力都没有上。 嗯， 对，格洛文这次也是表现非常出色啊。 是， 第一 是世界杯上给我们的第一个惊喜球员嘛。 嗯， 感觉好像也是迄今为止啊最有惊喜唯一一个了，可以说。 对，助攻王。 其实乌拉圭这边啊，实力强，我觉得主要还是强在整个防守太好了。 嗯， 是戈丁领衔的防线， 是戈丁这个防线真的是一点错误都不犯。 是， 再看看葡萄牙， 葡萄牙有 C 罗这个 bug， 威廉卡瓦略， 据说 C 罗在这个游戏里面不就是一个 bug 的存在吗？ 是，这个无论是 C 罗这样的身体素质，由于他的这个现实中的训练，也反映到了游戏当中的数值上哈。 嗯， 所以说数值是非常高的一个球员，而且很全面。 嗯， 就很恐怖。哇！但是 啊， 先进头球的可不是 C 罗。 我们毒奶了吗？ 刚刚这奶还没喂完呢，刚开始 还没喂完， 对， 喝半口。 这边要看看啊。 有什么现在有什么感觉？ 我用 C 罗打反击吧。 还是很慌。 就是在现实中啊，我们经常说啊，葡萄牙是一支跟什么球队你都能五五开的一个球队。你跟这个西班牙欧洲豪强3-3，我跟你踢3-3；你跟摩洛哥，我跟你踢1-1。但是就是说，你跟任何球队五五开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 C 罗。就是他是我们五五开之外的因素。 就葡萄牙在自己本身队伍是能够做到五五开的情况下，有了 C 罗就是一个绝对的加分项。 是，就是可能我这个 C 罗也是这个五五开的资本之一哈，但是 C 罗总是一个能超出极限的一个地方， 一个男人。 可能我就是比这个五五开这么打破均衡那么一分， 对， 有时候就是一分就够了。 我的天啊，哦、这一下打得漂亮！ 对，但是我感觉 C 罗现在可能是连球都要， 这太细腻了。 这卡瓦尼， 天哪， 这太细腻了，这。 哪个男人回来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 这其实才是快乐星球的发源地。 乌拉圭对葡萄牙2-0。 对，卡瓦尼快乐十足。 哦。 嗯，这球居然没有越位啊！ 乌拉圭这个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是， 游戏里是没有 VR 这个， 但是游戏里面应该是不会出现越位误判的。 对，嘉伟现在还慌吗？ 慌，毕竟葡萄牙有 C 罗， 就是他 C 罗最后时刻能连进三球 了。对， 你看， 哎呦，这竟然是 毒奶 安德烈席尔瓦， 是 哦，C 罗， 这个作为一个米兰球迷。 你到底作为多少球迷呢？ 这个时候啊，其实 不同身份， 其实就你能看出来啊，整个葡萄牙对于 C 罗来说，其实他真的要承担一个在前场又当爹又当妈的角色。 是， 嗯， 他跟在皇马不一样，在葡萄牙没有像莫德里奇、克罗斯， 嗯， 包括像伊斯科这样的中场去给他传球，就 C 罗必须得频繁的回撤来接球， 单枪匹马。 对， 又要投球了吗？ 哇，哦，哎，差点， 这次是个，哎，是个门球哈， 门球。 其实我觉得从国安的角度来看啊，他可能更希望自己能用南美的球队去打一下自己的地面控制， 嗯， 而不是葡萄牙这样的支点型的单核球队。 对，但奇怪的就是所有的球队只要遇到葡萄牙之后都会很慌。 哎，又是卡瓦尼，又是卡瓦尼， 现在是比分是乌拉圭对葡萄牙3-1了。 这个卡瓦尼，这个， 这个有点在我们的这个说话之间就近了。 是，这个国安，我想这时候我想采访一下国安，说你这个防空力量要不要做做调整啊？ 哟呵，这门都可以， 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 不愧是卡瓦尼。 我家球门常打开， 真是， 这个球门差点真被打开了， 真被打开了， 这个钢管都已经发生了这个形变啊。 3-1的比分，其实比起三个进球，我觉得更让人意外的是乌拉圭会丢一个球。 嗯， 啊，就是在真正乌拉圭和葡萄牙比赛当中啊， 嗯，如果是这个比分哈， 对，我觉得葡萄牙其实是有点难敲开整个乌拉圭的这个大门的。 嗯， 对， 防御太强。 戈丁在马德里德比的时候也有着丰富的防守 C 罗的经验。 是， 嗯， 戈丁 只靠 C 罗还是不够。嗯， 整个他们的防线就真是以马竞为 主。哎，又塞过来了， 哎， 好球。 哇，这球差了一点啊。 对，有的时候就距离胜利就差这么一点。还记得那个阿根廷那小组赛的时候，真是每个球踢都差一点。哎，不是阿根廷，是德国对韩国的时候， 就哭了。 对， 哎呦， 生打了，现在开始。什么叫生吃？就是苏亚雷斯要生吃基耶利尼，生着吃。但是今天啊，对，你看佩佩和丰特啊，其实都不属于那种速度特别快的。 嗯。 哎，苏亚雷斯其实没怎么出现在镜头里啊，之前。 好球！ 你看你这个二过二， 哎。 还在打，漂亮！ 我的天，现在是乌拉圭对葡萄牙4-1。 对，可能比赛最终的胜负， 此刻作为 C 罗的操控， 没想到，要稳住 。 没想到这个 嘉伟慌了这么久， 的表现被卡瓦尼给遮盖了。 对。 没想到控制不住的卡瓦尼，帽子戏法了，宛如晒孩子记录， 总是能把一个这个属于段子手型的前锋调教成一个能进球的前锋。 哎，我们现在开始下半场。 嗯， 刚上半场真 看我能不能追随两推， 完成帽子戏法反超我， 那就得完成大四喜啊。你可能毒奶之下 C 罗帽子戏法戈丁打进乌龙。 这一场还是很， 哎，萨雷斯， 哎，这球门到了， 哎， 这球门将要不要出，出了很及时，哎呀，但是这球差点啊， 差一点， 差点乌龙助攻啊。 在游戏里边，其实苏亚雷斯在事 儿。哎，王德尔多， 嗯， 哦哟，哎，很顽强，要打门吗？带的有点多了，这枪。 到中场， 好球！ 这球弹到门将手里了。 现在我们在游戏里面已经到了60分钟这个时间，可以说葡萄牙的战局形势很恶劣呀、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60分钟了。如果明天葡萄牙是这种情况， 哇， 不是，我是正要说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来了。现在乌拉圭对葡萄牙， 卡瓦尼打死血了。 万万没想到，比 C 罗进球多的竟然是卡瓦尼。哎，卡瓦尼单场追平 C 罗小组赛3场进球记录。 是这个又让我想起来其他段子了哈。说，哎，对阵乌拉圭，那射手王头名岂不是？卡瓦尼一拍胸脯，正是在下， 正是在下。这个时候。C 罗会是什么表情呢？我很好奇啊， 脸上笑嘻嘻啊，哎， 内心苦呵呵。 就其实你看，在小组赛最后一场，这个伊朗差点赢葡萄牙那场比赛， 嗯， 我当时就在想，你说如果 C 罗咣咣咣前两场状态爆棚，就最后一场让伊朗送回家了，是一个什么心态？ 气到变形， 是 那就是德国对韩国的心态了。 对，但是 传国又来了，哎呦，还好。 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葡萄牙现在在场上的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是 C 罗进球， 怎么也得进一个， 就是为了和那个男人一决高下。 对，其实现在压力还是在 C 罗这一边的，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金球奖的评选中啊领先这么一步，但是往往说领先的这么一步的时候会悬一些，看看能不能进球过门将嘛。 哎，这球、 应该是连球带人一起放倒了、 那就是应该先碰到球了。 又到了中场，踢到了，现在是没有想到乌拉圭这一场这么强。 是，当然其实说实话，现实我觉得今天晚上我断然预测一下，我觉得可能也是乌拉圭一个完胜的状态。就是你再怎么说吧，再怎么说，这个淘汰赛跟小组赛竞技状态是不一样的，乌拉圭是一场比一场踢得好， 是， 它是一个进入状态的一个节奏。 哎，乌拉圭真的是一场比一场踢得好。 是，又来了，这是苏亚雷斯啊， 这个男人不行， 这个男人不行。 作为巴萨球迷知道，苏亚雷斯在这个位置上是不可能的。 不是，主要是这个赛季的苏亚是不可能的，之前的赛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利物浦的时候。 哎，这个中原其实也是利物浦球迷。 别，我身兼几百家俱乐部的球迷身份。 中原，我灵魂拷问一下，你是不是利物浦球迷？中原，你说实话，你支持不支持利物浦？ 支持。 哎，对，你支持不支持 AC 米兰？ 支持。 你支持不支持巴塞罗那？ 不说话了，中原。 中原已经 无话可说。 我对中原这个博爱的足球范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他这个不仅是喜欢一支球队这么简单，他更多的喜欢足球的一种风格和一种精神。给你圆的不错了，中原 非常好，圆的。这样我就可以接下来说，其实乌拉圭的足球风格也是我很喜欢，所以说现在场上的比分是我可以预料到的 啊。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了， 比分可以预料到。 哎呦， 他的李奇奥啊，这其实也是葡萄牙阵中的大佬啊。 这球员丢得太快了， 把球撂了一脚。这最后一脚门球才出来， 现在已经是到补时了。 是的 ，C 罗拿不着球啊。 哎， 这裁判好像也在等 C 罗。 空有一身功夫， 是 C 罗。 当然了，这个现在比赛结束了，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比分啊，定格在了应该是5-1。 对，乌拉圭对葡萄牙5-1。 是，这次乌拉圭是打嗨了。那我们也是请我们的三位 回到我们的这个 嘉宾们回到话筒前， 辛苦了。 是，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结果啊，可能大家还是有一定的预测的。 对，可以想象到的。 是胜负的结果，可能是有一定的预测的啊、但 这个比分是不太好预测的， 对， 又是大比分， 有点夸张了。 对。 我们也是首先要恭喜这个嘉伟晋级到了下一轮啊。我们先让嘉伟来说两句吧。这个 获奖感言， 有没有想到乌拉圭会打得这么凶？你觉得晚上乌拉圭能打这么凶吗？ 应该是不现实的。 不现实。 我觉得晚上的话，乌拉圭我预测应该也就是1-0小胜葡萄牙。 嗯 ，C 罗进不了球吗？你觉得？ 估计悬吧。 嗯， 悬。 嗯，关呢？关，你觉得晚上的比赛会是这么一个状况吗？ 不会这么大比分。然后我刚刚是，如果出现这么大比分，是因为我想攻出去，但葡萄牙是不会攻出去的。也是但是我那个进球可以作为一个葡萄牙来说进球的一个样板，比如 C 罗拿球，然后组织一个快速反击，然后进球。然后但是他不会像那样攻出去，然后后防线出现这么大的失落。 对，肯定葡萄牙在现实这个今晚比赛中还是要先立足防守的哈。我让国安多说两句哈。就是国安，你觉得因为上一次我们就知道你是一个忠于传控打法的，在游戏里也是喜欢这么玩的哈。上一次我们就讨论过，说这样的打法是不是已经有点不实用了，让你无法取得胜利了。 是 啊，但是就是你还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十六强的这个比赛现场啊。但是这一次呢，确实看到了，尤其你用葡萄牙这样的打这个地面进攻攻势型的这个传控是不太合适的哈。那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呀？ 那应该打到边吧，应该刚刚像 C 罗应该用速度，然后如果单纯游戏上来说，容易用 C 罗到底线，然后传中，然后这样可能会打得好一点。 嗯，对，我们也是最后来请中原说一说，你觉得两位选手今天表现怎么样啊？ 我还是用这个子昂老师的话说吧，赢的那一面还是比较强， 把锅这就甩给我了。 胜利， 对， 胜者为王。 但是我确实，我觉得就是在游戏当中和在现实当中，可能还真的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整个，比如说你像乌拉圭，他的球场上的心态还是立足于防守，就是他虽然锋线很强，但是他一定会把防守做好，然后再去想如何去进攻。对， 说得很不错哈。那你觉得今天晚上现实比赛？我们已经这个说过很多阿根廷和法国了，其实在前半段我们是基本 都在聊这个， 对，忽略了葡萄牙和乌拉圭啊这样凌晨之战。你觉得比分会怎样，结果会怎样？ 其实我还是我个人吧，还是比较看好乌拉圭。 乌拉圭小胜葡萄牙。 是， 你觉得 C 罗能进球吗？ 哎，这就要看威廉卡瓦略那个男人能不能，就是现在其实葡萄牙有和阿根廷一样的问题，就是梅西和 C 罗在队中其实有一些相同的尴尬之处。 对，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今年很多球队，包括埃及，包括这个阿根廷，包括葡萄牙，可能都是有世界顶级的球星，但是呢，可能其他的队友的这个，包括出局的韩国，都是 只有核心， 对， 没有队友 帮助少一些。 对 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恭喜嘉伟哈，也鼓励一下国安，也许有机会还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我们的有晋级的选手哈出现问题，你的实力是绝对足够回到直播间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每天的中午12点到13点呢，我们的节目都会邀请很多高手来进行2018世界杯游戏世界杯的这个足球对战哈，请你们继续关注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呢是魔力X档案，那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拜拜， 拜拜。